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一年前的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文物工作发表了重要论述，表达了对考古工作的高度的重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百年来有哪些重大的考古发现？近年来北京在三大文化带沿线又有哪些重要的考古成果？这些成果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呢？2021北京西山永定和文化节有哪些精彩的亮点？我是主持人黄燕，带您来了解百年考古的北京发现。那么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北京考古学会的秘书长张中华。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来自这个也是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啊第三研究室的主任副研究馆员孙猛。孙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来自这个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魏然，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几位都是这个考古方面的这个专家哈，今天要来跟我们说一说百年考古北京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真的是这个日子也只有这个业内人士可能是更熟悉一些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庆祝活动，考古百年也是在今年2021年。百年来呢，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国家的考古工作是取得了累累硕果。北京也是中国最早开展现代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这样，张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百年来咱们北京的这个考古，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阶段呢？为什么是从就是1921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是百年哈？ 好的。咱们北京的考古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大致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它的造始呢是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啊，他到周口店去调查。到1921年的时候呢，他就在周口店啊就开展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考古的发掘。所以说呢，我们北京的考古呢和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呢是同一年。然后所以说他也是这个起步。 1921年。 对。 所以今年这个咱们北京这个考古的有一个大的活动，其实也是在周口店启动的哈。 对对，所以说这个呢就当时是公众考古季的开幕式嘛。然后在周口店举行，也是因为我们纪念北京的百年考古。然后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史前这个阶段呢，主要的考古工作呢实际上就集中在周口店。其实最重要的发现呢是1929年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我们知道这个关于北京猿人头盖骨啊都拍成电影啊电视剧了，关于它的事迹有非常重要的世界的影响力。 是这个目前还是一大谜团哈，各种猜测，很多感兴趣的朋友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蛛丝马迹哈。 对对，是那个这个呢就是和战乱和和平它之间的关系，所以是战乱，然后我们的文物就容易丢失。我们和平的时候，我们是发掘文物、保护文物啊。然后第二个大的阶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么一个阶段 啊。 这个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呢，是我们北京它的考古机构的成立。当时呢是最开始呢是叫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后来就改成了叫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然后在这个 其实也就是几位工作的这个前身了，是吧？ 对，实际上是我们呢现在叫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比较重要的发现呢，大家应该能够知道，在1956年啊，北京我们十三陵定陵的考古发掘。 哦，十三陵就是这个时候的哈。 对，这是我们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对定陵的一次考古发掘。当时呢，这个呢也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是在定陵。我看那个时候还有就是这个金中都，当时也是有一些发现，是吧？ 对，当时是在金中都啊，他只能是做了一些我们一些老先生啊，做了一些考古调查。当时的考古发掘呀，还不太多。你比如在元大都，我们北京作为都城，从金中都开始。之后呢是个元大都，当时呢那个当时的所谓的就是北京的考古机构呢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然后联合啊成立元大都考古队，对元大都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工作，你比如那个何义门的瓮城的城址的发掘，然后还有那个后营房房址的发掘，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呢还出土了元青花，这是第一次我们真正的认识元青花， 这也是在咱们北京出土的。 对，咱们北京出土，现在在首博有个凤首扁壶啊，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件元青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的，我们知道元青花在现在拍卖很贵的， 可不吗？ 对，实际上当时发掘的时候是碎片，经过考古学家在室内啊，经过很长时间的修整啊，才之后展出在展现上。然后另外 后那个时候还有这个琉璃河西周遗址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吧？ 对，琉璃河这个地方是从那个其实它发现的比较早，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发掘是从1972年啊，然后开始了一个持续的，然后跟好多家单位啊，然后比如社科院考古所啊、北京大学啊合作在一起做工作，因为琉璃河遗址呢是我们北京啊燕文化的一个起源，也是我们现在考古意义上考古发现的我们北京城的最早的城，也是现在大家都说这是我们的城址源，实际上是说从考古意义上或者从考古源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城，它呢不但包括城址，还有墓葬区、宫殿区、祭祀区，然后它还有城墙、护城河，这是就是在我们世界上或者是在中国内都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西周时期的诸侯王国的都城和它的墓地。 这个琉璃河这个遗址的这个考古，在北京考古史上也是这个，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历时时间很长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古哈。 对， 现在还在持续哈。 对，现在还在进行。 对，城之源。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呢，是1974年呀，对我们大宝台西汉墓的发掘，这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的墓葬。然后呢，这个呢，它为什么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呢？是因为我们首次发现了叫黄肠题臭。 这是个什么东西？给大家解释一下。 当然，我这个发音不太准山东话。那个黄肠题臭呢，实际上就是它用的椁石呀，它是用那个黄柏木，用柏木做的，因为它那个心呢是黄的。所以说叫黄肠，然后呢，它那个它的摆放方式凑到一提那个头啊，凑到一块叫提凑，这个是不到一定级别啊是用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呢是对我们研究啊，西汉啊它的诸侯王的葬制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个北京考古其实也是有很丰硕的这个成果，尤其是刚才您说对明定陵的考古发掘，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计划发掘的第一座古代帝王的陵墓哈。 对， 在整个中国考古学史上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对，第三个阶段呢是我们改革开放后一直到21世纪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发现，然后你比如1981年，我们对十四陵墓葬的发掘，大家知道安禄山，当时也是在北京，就是在唐末安史之乱，这其中呢十四陵啊，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一笔，然后我们在发掘十四陵墓葬的时候呢，然后还发现了他的那个史册，玉的。史册正呢对我们研究啊唐末他的藩镇割据，他的安史之乱，以及啊我们当时的那个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 同一形成的它这个形成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史思明墓在哪儿啊？ 史思明墓啊，然后孙主任清楚吗？在丰台， 在 丰台区， 在丰台那边啊，也是，所以说就是实际上还是原来这个金就是唐代的，就是北京城那个时候的核心是在那半边哈。 幽州城之外 啊、 我们现在的西城啊，丰台当然也占了幽州城的一部分，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呢，是在金中都的发掘， 嗯， 发现了它的应天门、大安殿，然后还有水棺遗址，其中水棺遗址呢是被评为1990年的十大考古发现， 嗯， 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次评选十大考古发现， 嗯， 我们第一次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么一个殊荣。 嗯，这个我是去过的，水棺遗址在右安门附近哈。 对，在右安门附近。 嗯， 然后呢，这个呢，它主要是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这样的话，我们为整个呢，就把它的整个城啊，金中都啊城啊，然后我们大概的位置啊啥的，我们有一个对它的营造方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嗯。 另外呢，还有1996年啊， 嗯， 我们在那个我们大家都喜欢去的王府井，大家去王府井呢，实际上大家都去买衣服哈， 嗯， 尤其我们的那个小女孩们，到大家的地方呢， 买逛逛逛， 时髦的东西。 嗯， 但实际上呢，在它东方广场的地下呢，我们发现了旧石器遗址。我们刚才讲，在最开始的北京最开始的阶段，我们是在周口店， 嗯， 发现了北京园林遗址，这是旧石器的， 嗯， 但是呢，它是在山上。他从山上到平原下来， 嗯， 他的地点在哪里？这是王府井，这是他到了平原的地，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啊，到了平原上面的一个遗存。 哦， 总书记讲，我们有50万年的人类生活史， 嗯， 那是周口店， 嗯。 然后呢，实际上他这个周口店人到哪里去了？ 嗯， 然后我们发现了王府井这个旧石器啊，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有个脉络了。 啊， 这是它的重要性。 所以，旧石器时代的人就已经是喜欢王府井了，是吧？ 然后，我们在像98年的时候，我们在颐和园里面啊， 嗯， 我们还发现了就是耶律柱的墓。大家不知道耶律柱，但是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有个著名的叫中书令，那个名臣耶律楚材。 嗯， 这个耶律柱呢是耶律楚材的孙子。 哦， 这个呢也获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 耶律柱，柱是铸造的柱，耶律 柱 夫妇的这个合葬墓是吧？ 对对 对, 对、 哦， 当时也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当然，他对研究元朝的历史啊，他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嗯 啊，另外呢，我们在新时期的发掘呢，然后也有一些重要的收获。 嗯， 你比如那个。平谷上宅，还有北箭头的发掘， 嗯， 这是我们我们现在提出来叫上宅文化，这是我们北京首次以我们北京的一个地名命名的一个新石器时的文化， 嗯， 所以说对我们北京人来讲了，感觉到就会非常的自豪， 嗯 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在金都山，然后我们发现了大批量的山戎的墓葬。 哦， 以前讲戎狄， 哦， 这个地方呢， 嗯， 我们发现了非常大批量的山戎墓地， 嗯， 也出土了非常重要的文物。 嗯， 我们知道北京它的地理位置是讲究叫燕山南北、长城内外， 嗯， 它是属于我们民族融合、冲突融合、交融的一个地带， 嗯， 一个关键地带。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发现呢就。恰恰就佐证了我们中华民族啊，大一统格局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重要的佐证， 嗯，在军都山这边，延庆军都山这边啊， 对对对对 啊， 嗯，进入21世纪呢，然后我们的发现啊就更多了， 嗯， 这个时期呢是我们城市啊基本建设发展一个非常迅猛的时期， 嗯， 也是。在尤其是到2014年啊，我们北京市啊，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一个叫《北京市地下文物管理办法》。 嗯， 啊，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它的意义上讲，就是叫先考古，再出让，就是所有的建设呢， 嗯， 几乎所有的建设在之前呢，都要先做考古。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考古工作呢，就考古发现呢，也发现的越来越多。我举几个例子，那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我们的奥运场馆， 嗯， 所以我们2008年奥运，我们在那之前所有的场馆在建设之前呢，都做了考古， 嗯， 啊，比如南水北调，还有我们的世园会， 嗯， 我们的大兴国际机场， 嗯， 包括我们的城市副中心， 在这些建设之前呢，我们都做了考古，也有了大量的发现。 嗯， 你比如我们在老城里边啊，我们发现的玉河遗址。 嗯， 玉河遗址，实际上它是玉河通惠河故道，这个呢，现在呢是世界文化遗产点。当时总书记到我们北京来考察第一次的时候，然后就在玉河的沿岸。 嗯， 这个玉河呢，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然后发掘的第一个遗址。 哦，所以您也是印象特别深，很有感情。 对 对，所以说它成为我当时发掘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个咱们的大运河的世界文化遗产点。 嗯， 所以说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是非常非常艰苦，但是呢，意义也非常非常重大。 是玉河故道哈， 对对，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在那个东湖林，在门头沟，在门头沟呀，然后我们那个发现了我们中国或者世界上最早的树和书，它的那个种植。 粟和黍，黍， 我这个发音啊不太对，叫山普，我这话。 山东普通话哈。 对， 粟是这个 小米， 黍， 黍呢是那个 黄米， 它是旱作农业。 哦、嗯， 然后那个呢，总书记在去年的928讲话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提到了我们有一万多年的粟的，就是小米的。种植史，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自豪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老山汉墓，这个呢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啊第一次呢对一个大型墓葬进行全程的发掘直播。 嗯，当时我也看了。 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呀，就因为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走向了。考古专业啊、就比如我们在副中心做考古发掘的那个我们邵恒同志，都是因为。正因为看了这个节目呢，才立志呢报考考古专业。 哦， 当时我们学考古的好多同学呀，他不是第一志愿报的，但是我们这个尚恒啊，他就是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因为看了老山汉墓的直播。 您看看，所以这媒体的传播也很重要。 对，所以说呢，今天的工作呀、是非常有。那个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考古专业的传播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的有意义哈。 对对， 这个这是21世纪，等于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个考古还是有很多。刚才说了有老山的汉墓， 对， 然后还有很多大家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像什么这个圆明园啊等等，这些现还都是有陆续的有发掘哈。 对，圆明园，我是来你这儿做了好几次节目了，因为每年都会做。 张老师扎根在那儿了好几年。 对。 在那儿挖呀挖的。 对，从2013年跟孙孟主任，我们都在一起一个战壕里边战斗。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张老师站在圆明园的。这个挖出来的也是，其实也是废墟上跟我们畅想当年的这个繁华。 对，当时我主要想着我要穿越。 说的对，特别有意思。好，那么刚才呢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北京百年来北京考古分的这个几个阶段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为这个现在也是评出了这个百年的这个百大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咱们北京有哪些入选，我们一会儿来说。 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北京考古学会秘书长张中华、第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孙猛以及馆员魏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带大家来了解百年考古的北京发现。冰心 DBX 说了，陆县故城遗址啊，还有平谷白各庄的这个汉代墓群呐、还有。金中都遗址等等，我不能都说，因为一会儿这个张老师还要再接着说。红果说，我觉得是周口店遗址、故宫、卢沟桥、潭柘寺、白塔寺，还有天宁寺等等。燕玲说了，长城故宫啊、孔庙啊、雍和宫、法海寺、承恩寺、法源寺。哎，大家除了耳熟能详的，还有一些是咱们北京，就是这些年来考古这个发现，朋友们都了解的这个很多哈。用户3885说了，昌平的银山塔林历史很悠久，是独一无二的。特梅普说，每个人都有各自心中最有名的遗迹，各不相同。阿俊说，我心中北京的历史遗迹能排第一位的是钟鼓楼。那么新北京人这位朋友说，还很想了解一下陆县故城遗址啊，他说已经围了好几年了，现在开发什么情况，别着急，孙老师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的分享，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聊哈。那么我们刚才呢，张中华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我们北京的考古也是一百年了，分了四个阶段。国家文物局最近也公布了百年百大的考古发现哈，咱们北京也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多重要的发现，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遗址 发现 入选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是哪几处？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初选名单，它叫百年百大。 嗯， 百年百大呢，然后现在初选名单呢是公布了150处。 嗯， 实际上那个我们北京呢，是报了5处。 嗯， 这第一处呢是那个我刚才提到了周古店。 嗯，那必须是啊。 这个就是刚才说过了，就不详细介绍了。 嗯， 另外一个呢是明定陵的考古发掘。 嗯， 还有我们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 嗯， 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 嗯， 还有个北京东胡林人的遗址的考古发掘。 嗯， 这5项。然后因为我们这5项呢是进入的初选名单。 嗯， 我们知道我们全国那么多省市啊， 嗯， 我们进入5个实际上很厉害了。 是， 是吧，我们30多个了嘛。 嗯， 是吧，然后呢我们现在进入5个，马上呢他可能要有一个中评名单。 哦， 所以说欢迎大家呀，到时候他网络开那个投票的通道之后呢，请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投票给我们。 哎，您说的特别重要。 是吧， 是咱们这北京这么重要的项目必须得好好给投投票哈。 对 对, 对， 这是国家文物局组织这个活动，到时候会有宣传哈。 对对， 大家一定是给咱们北京这么重要的发现投票。 对， 那么最近呢，这个几位都忙得不可开交，是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了，也是发布了一年来咱们北京重要的考古成果，是吧？ 对对， 嗯，这些考古成果应该说有一些我们最近媒体上听说，有一些可能大家还未见得熟悉哈。 对， 嗯，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当时啊是发布了，这一年来啊我们做的6项， 嗯， 比较重要的，一个呢是陆县故城的遗址的考古，一会儿孙孟主任，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是， 然后第二个呢是晋中都的遗址， 嗯， 的考古发掘。其实为什么大家可能在这个百年考古的历史上，刚才我说了这里边很多名称大家都熟悉， 嗯， 但是因为我们是这些大遗址或者是重要的遗址呢，或者重要的发现呢，我们在一直持续的做考古工作， 嗯， 也在持续的有新的发现。 嗯， 另外一个呢是平谷白各庄的汉墓群。 嗯，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孙孟主任啊作为考古领队啊进行的考古发掘。 嗯， 然后还一个呢是万寿寺遗址的，它的主要是东路遗址，它现在它的中路和西路，都在。然后呢，大家去看也都是中路和西路。 前几天其实刚刚发布了万寿寺那，让我们去看了那个考古的现场。 对对对对，东路呢实际上是它当时的方丈院。 嗯， 另外一个是我们在中轴线的重要考古发现呢，是正阳桥。 嗯， 它的镇水兽的。啊，镇水神兽的发现， 嗯， 等那个知识发现了那个镇水兽，它的体量呢是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万宁桥它的四个角燕翅上有燕翅， 嗯， 然后呢，实际上在这个正阳桥的也有， 嗯， 啊，另外呢还是有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其实报道的，在东坝发现的固伦和敬公主墓， 嗯， 它是乾隆的三闺女。然后呢我们在宽街那一块啊，在那个 DMA 东大街那一块呢，它有个叫和敬公主府。 嗯， 嗯， 嗯， 和敬公主府，这是它的阳宅。 嗯， 然后我们在东坝发现了 阳宅，就是他生前住的地方。 对，然后呢我们又发这次呢就发现了他死后住的地方。 啊， 这我们叫原寝，实际上就是公主墓。 嗯， 啊，这是这的重要的6处发现。 嗯，好，那么刚才说到了有陆县故城遗址，还有一会儿呢这个魏然要跟我们说到的也是有一种很重要的这个清王府的发现。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二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项目，尤其陆县故城遗址这几年不断的发掘，也不断的有这个新的这个成果哈。 对， 像每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一眼千年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一年前的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发表了重要论述，表达了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百年来有哪些重大考古发现？近年来北京在三大文化带沿线又有哪些重要的考古成果？这些成果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呢？我是主持人黄燕，带您了解百年考古的北京发现。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北京考古学会秘书长张中华、第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孙猛以及魏然。孙猛孙主任，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您的扎根好几年在那儿， 是 吧？太不容易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关注了这处遗址，它也是2016年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是吧？ 啊，对。 哎， 原来就是咱们通州区， 嗯， 然后鹿城镇的古城村， 嗯、 啊，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然后它那个行政办公区， 嗯， 的那个北 核心区， 核心区。 它大致的现在这个考古这个范围有多大呢？考古出来的这个。 现在我们那个如果单说城址来讲、 嗯、 就是比如说它城墙、 嗯、 可能一面城墙大约就是550米到600米， 嗯，整个遗址现在大概是有多大？ 整个遗址如果我们按那个就是保护下来的然后划定遗址公园范围的话是113公顷， 嗯， 啊， 等于1平方公里还要多一点、 啊、多一点。 我们的那个行政办公区啊，核心区啊，是6平方公里。 嗯， 然后呢，就那个我们那个市委市政府啊，然后就保下来1平方多公里来做这个、 嗯、 保护这个古城和这个它的周边的遗址。 这也是很大的一平方公里哈， 对对， 面积其实也是蛮大的。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个鹿县古城遗址在这个发掘的过程当中都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哈，尤其是。汉代的这个县城是吧？ 是，配合一开始是配合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对这个，鹿县古城遗址啊进行了考古工作，一直呢持续到现在。 嗯， 基本上就是这几年的发掘呢，等于是，大概明确了本身就是城址，这个就是这个城的本体啊， 嗯、 由这个比如说城墙和护城河， 嗯， 在地下，但是。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算城址的本体。 嗯， 然后在这个城墙和护城河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禁郭区域呢，我们定为这个叫城郊遗址区。 嗯， 主要这几年在城郊遗址区进行这个遗址的发掘，都已经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 嗯， 比如说发掘了大量的这个房址、 嗯、 水井、道路、灰坑，还有这种窑址啊。还有这个这种野铸金属的这种遗迹， 嗯、 啊，比较丰富。 嗯， 然后在这个区域之外呢，可能就是又发掘了大面积的这个墓葬区。 嗯， 啊，到现在可能估计快近万座这个墓葬。 哦，这么多了， 就等于是在郊区啊， 嗯、 等于在鹿县古城的郊区，它既有那个居住区啊、 嗯、 手工业区啊、冶炼区啊，然后还有墓葬区。 嗯， 它都有规划的， 就是有一其实是发现了他们一块完整的这种一段生活，应该说是哈， 对 对对， 就是有日常的生活，也有这个就是去世之后的这个安葬的墓地也有，是吧？ 对， 有那么丰富的这个遗迹。您在那工作多少几年了？ 差不多16年到现在，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哈。 孙牧主任啊，是一个非常刻苦、非常敬业的人。他的周末、节假日啊，他基本上都在工地上。今年他休年假了，他找我请年假。然后我以为他已经回家去休息了呢。实际上我一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鹿县古城呢。然后我说你休年假，你怎么在工地呢？他是因为害怕单位很多其他的行政事务啊、杂事啊烦他，所以呢他就安心的住在鹿县古城，然后休年假。 休年假在那鹿县古城自己安心搞研究哈，真的是太钦佩您了，谢谢您。那么就是从16年到现在，在鹿县古城做了这么多的研究，做了这么多的考古哈，有对于鹿县古城有个什么样的认识呢？您跟我们来说说，那个时候人是怎么生活的呢？那个时候从那遗址我们能够看出些什么呢？ 大体上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大遗址，就是即便是县城吧，它作为以这个城址为核心的一个大遗址，它宏观的这种就是这种遗迹的 分布，还是就是说现在等于是初步的掌握吧。 嗯 啊，因为像城墙啊、护城河呀、啊， 嗯， 这都属于它的城址的基本的框架，这个都清楚了。 嗯， 而且今年呢，那个我们完成了城址内的勘探，大约是27万多平方米的勘探。 今年哈 啊，所以呢，等于是对城址内的这种遗迹的分布，还有地下埋藏情况，都有了很好的这个初步的了解吧。 嗯。 然后而且基本上明确了这个路线故城城址的始建年代。 始建年代是什么时候？ 始建年代大约就是西汉汉初 啊， 然后 西汉初年。 对对，西汉初年。然后它的这种主要的使用年代是在两汉啊，然后到这个魏晋北朝，然后那个还有废弃的年代，基本上就隋唐以后就废弃掉。 哦，隋唐就废弃了。 啊、它废弃不是代表它没有人居住，只是代表它的这个政治功能还有主要功能不再作为县的治所来使用，而是它可能变为了村落了。 哦、 啊、 嗯， 是这样一个。 这里还发掘出了首次发掘了北京地区的汉代水井的群，是吧？ 对，这个就是怎么说，作为这个北京地区这个一个县城，在县城周围的考古发掘，这个等于是在城郊遗址区发现了非常密集的这个水井群。 嗯， 主要以两汉时期为主。 嗯， 之前呢发掘了基本上是170多的，到目前呢可能就有近200多。 哦 啊，如果按那个4万平方米范围内遗址范围内，就是发掘遗址范围内有200的话，200口水井的话，那它这个空间的密度是 很 大的， 可见那会儿住了很多人哈。 啊、对对对， 在那儿 啊 啊，这是水井群，还有很多建筑是吧？ 啊，对，那个比如像它这个生活的这种使用的这种遗存来讲，比如说像木构的这种水井。是，就是非常这个，就是它等于也算一种木构的建筑。 这井为什么是木头的呢？井沿是木头的是吧？ 它井壁啊， 井 壁 也是木头的， 从底一直到到口，它都是木头的啊。 哦，这木头不会被泡发吗？ 应该是因为这个我们 长期在水下应该没事。 哦， 埋藏环境很好，木材保存的都很好。 哦 啊， 嗯， 而且这种木构水井在北京还是一直使用，可能最早。到那个就是琉璃河那块儿，最早的是就是、 琉璃河那块儿就有， 它 也有水井、 啊， 但它不是木构的 啊。 哦， 然后后来到圆明园，它也底下有这个木头的这种， 它底下 啊，对，也是用木头。 刚才您说了还有什么冶炼炉是吧？那会儿人就开始是炼铁吗？啊，炼铜。 这个主要是魏然老师这个发掘还有确认的，这个跟他专业 啊是吗 密切相关 啊，这块比如说那个遗迹啊遗物啊都是他来发掘和后期、然后进行整理与研究啊。 魏然老师跟我们来说两句这个。 其实这个是等于说首次在路线的故城发现了这种和冶铸相关的遗迹。 冶炼和铸造哈叫冶铸。 其实是这是两个方面，冶炼和铸造是两个方面。冶炼可能是把这个铁矿石熔炼成生铁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路线故城暂时还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过程，主要发现的是，用铁的原料来铸造一般的手工的工具。我们现在发现呢，可能主要是一些小的手工工具，比如像铁铲啊之类这样的东西。发现的这个范围和分布的密度，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相当于在城外可能有一个相对集中核心的区域来进行这样的手工业生产。所以这个发现到目前为止，因为还在进行中嘛，所以后期如果再有其他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以后再来讨论它。 孙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就是今年还会发掘些什么呢？就是路线故城这边， 今年这块路线故城正在发掘，是那个就是我们前期进行考古勘探时候认定的那个路线故城南城门的这个遗址啊。 哦， 这个是正在进行的发掘。 嗯 啊， 这南城门到时候就是挖掘出来有什么成果，一定要先上我们节目来说一说。 好， 大家也很关注这个。 对，然后还有在泾河，泾河那个泾河就所谓的泾河，然后在它城外，然后也正在发掘呢。然后前段时间发现了那个叫教堂 啊，教堂，一个 发现什么？ 一个 教堂。 叫就是铁器，或者说那个金，主要以铁器为主的这么一个窖藏 魏晋到北朝时期的这么一个， 就他们把那铁器都搁在那儿，就等于是一个小仓库似的，是吧？ 对，它放在一个大铁罐里、 哦、 啊，然后出土的，比如说各种铁的这种铁的，甲胄的片儿， 嗯， 然后铁农具， 嗯， 铁兵器，然后还有铜镜啊，什么铜刀啊，这些加起来能有到现在编号编到700多件， 嚯， 就是700余件。 啊， 而且都比较完整， 是吗？ 啊，对，而且现在一个是可能路线过程发掘一次性发掘，嗯，金属器皿或者铁器最多的这么一个一次发掘。 嗯、 这个我实际上这是第一次在外边发布， 非常荣幸啊，首次发布路线过程， 而且后期的 考古的进展。 保护和那个科技考古也是由我们这个魏老师来，他来 等到时候专门再来说一次这个路线过程的哈。 对， 好，那么这个孙老师刚才说到了路线过程，这个魏然老师今天主要来说一说是位于西山永定和文化带的这个庄亲王园请，他也是刚刚被公布为第九批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哈。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发掘，是一个什么情况？ 庄亲王园请的这个发掘呢，我们是在2017年、开展的一项考古工作，当时单位是为了配合房山区河北镇的基本建设，到那里进行的这个考古工作，通过这个考古的一系列的勘探调查发掘，我们在这个范围内周边发现了完整的一处清代庄亲王的一个园请群。在这个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4座地宫，八处房址，还有若干的周围的圆墙，还有出土了一定量的这种石质和琉璃质的构件，包括还有一些铁质的这种石构件的连接件等等。后来我们在这个发掘的周边进行的这个调查呢，就是同时发现了除了我们发掘的这一处之外的其他的几处，怀疑可能是也是同属于庄亲王家族的园寝。这也和当地的百姓以前俗称的这个前陵后陵啊等等这一相传的几代庄亲王的家族园寝可以相对应得上，这样呢就组成了一处规模十分庞大的庄亲王家族的园寝群。 这是在这个房山区河北镇那边是吧？ 对，没错，房山区的河北镇。 庄亲王，这位庄亲王到底是谁呢？ 庄亲王总的说下来，其实他是一个清代的亲王的家族。我们都知道清代有这个铁帽子王，所谓铁帽子王呢，就是说这种可以封了爵位之后可以世袭罔替永不降封的，这叫做铁帽子王。庄亲王就是这八大铁帽子王这家族的其中的一族。清朝呢，他的封爵的制度就主要是伴随着这种君主的专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有很多因为这种功勋而封爵的，就是会得到的就是这种八大铁帽子王这种世可以世袭罔替， 可以世袭的哈。 对，而这个最初的在乾隆年间受封的和硕承泽亲王硕赛就是这个其中之一。但是到了硕赛的儿子，就是他的叫做博果铎，开始才真正的把这个爵位他们的王号改为了庄，所以从相当于是从博果铎开始是第一位庄亲王。 他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够奇怪的哈，博果铎， 对，满人的 博学的博， 满族， 博物馆的博，果树的果，铎是金字旁那个一个义的右边哈，博果铎啊。 从硕赛他死后呢，就已经埋入了这个此家坞。此后他一系列的这个后代呢，都逐渐的就是全部埋入了这个此家坞这个庄亲王的园寝这里面。 就是您也一直在那边进行这个考古发掘的哈，那怎么就能够判断或者是推测发现这处园寝它就是庄亲王这个家族的呢？ 是这样，我们一般判断这个事情除了通过考古的工作就是现场的这些调查和发掘，再一个也要通过文献。现在比较记载明确的就是在民国时期的一版房山县志里面写的非常明确，清庄亲王的陵寝在此家坞，其陵有五，提到了有硕赛，有博果铎，有允禄，有棉科，有载勋，这是在房山县志上面提到的，记载是很明确的。这里提到的县志是民国时期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县志它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地的走访和调查而得来的，所以我们也就推测在当时这处原寝应该在地表以上可能还有可以辨识的这种啊建筑也好，或者是识别文字一系列的这样的证据，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个记载我们推测应该是非常可信的，而且后期也有大量的这个专家和学者对清代的皇家进行了很多的大量的研究，这样的文章和书籍出版也非常多，我们也从中可以查到很多这样的相关的记录。除此之外呢，就是本次的考古发现啊，对于的这个发掘出土的地宫的这个修筑的级别，我们也发现是相当的高。它的内外分别由三合土和青砖，还有超过1米5长的这种石条构筑而成，分了三层，所以这个级别也是非常高的。就以编号为 M1 的这个西陵的一座地宫为例，它的墓门前的封门，就是以砖和三合土砌筑的这个封门的高度就已经达到了3米，由此也可见这个规模非常的巨大。因此呢，我们就结合了这个考古发掘和文献的资料，加之其他学者前有的研究，综合来判断的这个本次发掘的遗址应该属于清代庄亲王家族原寝中的其中的一处。而且同时在我们发现的这处原寝的东侧，在多年以前当时的房山区文化管理委员会也建立了一个保护范围，它其中是一处庄亲王原寝的一个石牌坊，但是由于当时可能各方面的调查等原因，地下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仅仅只是对这处石牌坊进行了一个保护。 面积多大呢？ 我们当时的这个发掘的面积，发掘结束之后，大概就是进行考古工作的这个发掘的范围，大概总的加起来有5000平左右吧。但是如果把整个的这个原寝全部包含在内的话，可能有几平方公里这么大的范围了。 那像这种原寝的发掘，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我们这次发掘的原寝呢，因为它是属于清代的庄亲王家族的一支的这个家族的原寝，这个原寝的规模的非常宏大，而且格局的保存也相对的比较完整。是清代的这种原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和实物的实证，具有很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用考古学方法清理出的唯一一组清代的亲王的原寝。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另外呢，通过北京市文物局还有房山区现在是文旅局，再有就加之当地河北镇政府的多方的努力呢，我们最终使得这个重要的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也列入了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对，永定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重要的这个遗址哈， 对，一个明珠 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重要考古发现。 对，然后呢，你比如在房山呢有个广阳城遗址，它呢也是一个汉代的一个城址。我们呀不但发现了它的城墙，还发现了它的护城河，还有城内的主干道。这是我们通过结合考古勘探和发掘，然后发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刚才像金中都啊，我已经说过了，金中都今年是一共发掘了5处地点。实际上去年呢有一个非常红的地点，就是金中都城墙遗址的发掘， 是 今年报道的就非常非常多，大家一会儿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 是 啊，所以把我们那个丁丽娜一个也是一个女博士，然后大家，然后现在大家都追星追她了。 我们也做过节目呢。 是啊，对，丁丽娜也来做过节目。然后另外一处呢是大兴旧宫的西周遗址。然后呢这个呢是除了琉璃河，它是它的周侯王的都城。然后呢那个。但是呢那个这个地方呢它属于西周早中期的一个村落的一个遗址。那个是一个高级别的，这个呢是个级别呢，但是呢是更好更能代表老百姓。 这是大兴旧宫西周遗址哈，另外还有这琉璃河的这个。 对，琉璃河的，然后还有 西周燕都遗址。 对，然后在石景山啊，然后在南宫啊，我们发现敬德寺，还有一个敬德寺，还有它那个连着一群明代的宦官群。这次呢我们对明代的遗址的一个大规模的发掘。这一块呢实际上还同时呢也发现了多尔衮的后代的原寝，也是跟那个魏然同志发掘的那个区域那个时代啊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另外呢我们在昌平南邵啊发现了一个金代的村落的遗址， 然后那个面积呢也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发掘了将近两万平米， 嗯， 然后发现了他的房子啊，就当时金代人住什么房子，就城里边他可能住宫殿，住那其他房子，但是呢那个老百姓，就金代的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当时那个普通的女真族的，他住的是半地穴的房子，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一些重要发现， 有好多重要的发现，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再接着慢慢的来说一说哈。2020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是对文物工作发表了重要的论述，也是应该说对于你们今后的这个文物的工作有非常引领性的这种作用哈。 对对对，总书记发表就是9月28讲话之后一周年之际呢， 嗯， 然后就是代表我们考古人嘛，然后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的指示批示精神呢， 嗯，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的一些重要的部署， 嗯， 然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时代呢，我们积极的作为那个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上我们合格的北京大卷。 嗯，好，真的也是特别感谢几位老师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身上也都有考古人深深的烙印哈，都挺黑的可见常年都是在野外工作特别的不容易。再一次感谢你们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哎， 谢 谢， 辛苦了， 谢谢，谢谢。 那么通过几位嘉宾的介绍呢，也让我们了解了北京百年考古的丰硕成果，北京见证了考古学史上的多个重要节点，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百年来不断更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彰显了北京考古工作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也感谢嘉宾的介绍，让我们感受了考古魅力，体味了文化内涵，也扩大了北京考古研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明浩渺簇拥白月胸襟，日月必窥心机，去鸟兽奔袭，拨开人间屋内，俯瞰神州落笔，成天之志万般纳入困狱，寒光作铁衣，七重百炼之躯，琉璃细腻堆砌诸多雪隐匿，朝风皓月同辉，失去封地沉寂，春秋再临，披肩长啸来去。 风一雨，想得